欢迎大家嚟到今个星期嘅呢一集嘅《舌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话咁快就去到第33集啦。咁啊，今集有啲咩同大家讲下咧？有啲咩值得回顾咧？咁样咁啊，好多朋友咧都话啊，老王你其实都同好多嘅人咧就合作过，一齐合作去做主持啊，咁样咁啊，自己个台里边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呢一个嘅节目啦。咁你又有同阿翁女侠啊，又同阿何良茂啊、阿老总啊咁样合作去做节目，咁其实都要同好多人夹过，好多人 partner 一齐嘅。咁有冇咩嘅特别嘅老友记？你觉得系啊，你心水里边？最啱 key 嚇、啊，最合拍係嘛？咁啊，夾起上嚟咧就係、是最順暢咧咁樣。其實我就即係認真去問我自己，我都好諗佢依一個嘅問題。咁我個個都好似好易拍得到一齊去做節目嘅。咁啊，譬如我同阿 Benny 以前有去做過做你老母中國人啦，係嘛？咁啊，同阿 Steven 啊，做阿 Jordan 啊，有合作過去做依一個嘅。啊！立緊十的香港政府啦，係咪？咁啊，又夾過啊，有時阿屌總理啊，嚇佢哋又做依一個嘅大院有樂啊，咁樣咁啊，當然啊，即係都會做阿九哥啦，嚇、啊、的士判官啊，咁樣咁好多啲節目啊，都係會同你夾嘅，要同阿列大夫去夾列大夫中醫教室，咁即係講真啊，中醫嘅嘢我識條鐵咩？咁啊都要夾埋一齊去做節目嘅咁樣。咁但係即係話大家你好似同個個都好似佢好夾下喎，咁樣咁啊。其實就無他嘅，咁啊主要咧，我都會喺某一啲嘅節目裏邊咧，都搞清楚我自己要 play 一個乜嘢嘅一個嘅崗位。咁啊，譬如同啲前輩一齊嘅，咁啊盡量就 pay down 少少啦，係嘛？對方係斯文淡定嘅嚇、啊，即係大方嘅正氣嘅，咁啊唔好講咁多粗口啊，甚至唔好講啦，係嘛？唔好講鹹濕嘢啊咁樣。啊，對方係鬼馬嘅，調皮嘅。轉數快嘅，咁大家又可以高手過招夾下，係嘛？即係快嚟快去啊，咁啊擦出好多呢啲唔同嘅火花。不過有啲係智慧型嘅，咁譬如阿 Steven 啊、Jordan 啊咁樣，咁啊最難夾咧就係夾佢兩個。個原因係點解呢？因為佢哋兩個咧，即係一個咧就係練呢一個嘅九陰真經，咁啊另一個咧就係練呢一個嘅嚇烈火神功，咁啊冰火不相容嘅嚇，即係咁，所以咧如果夾咗喺中間裏邊咧。咁有時就嚇佢哋即係啲邪派功夫用得太多啊，咩大愛包容啊，又或者嚇、啊，即係企喺啲右派嘅一啲嘅對立面啊，又或者有另一篇啊，哇嗰啲右派嗰啲嘅言論，哇你冇撚嘢啊，話你簡直同法西斯冇撚分別嘅啫，你都老尾你做人冇愛心嘅咩嚇，即係冇惻隱之心嘅咩，即係又撚到咁撚樣嘅你哋講嘢。咁我又有時就要同佢哋即係要扭錄音啊，即係唔可以俾佢哋某一啲嘅 message， 即係哇太 overram 咗，又或者某一啲嘅 message 出嚟，我就指正下佢，或者同佢困下駁下。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有亦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火花。咁當然啦，譬如同阿九哥去夾的士判官嘅一個嘅時候，屌你老俾你班的士佬咁撚到歪你嘅，屌你我俾你咁撚樣講出嚟嘅，即係我咪屌啦，冚家產，我仲使走出嚟見人嘅？係嘛？咁我當然亦都有時候又要糾正下佢啊，或者同佢做相反嘅意見啊，鬥一鬥佢啊，咁樣即係。咁但係大部分嘅時間咧，我都捧住一個嘅宗旨嘅。如果依一個嘅節目咧，即係唔係我想做主導嘅依一個嘅節目咧，咁我多啲嘅時候咧，我都會交波啊，俾人哋去射波啊，射多啲啊。我自己會做一個中場指揮官嘅依一個嘅角色。咁譬如你喺我建造依一個嘅。英倫 low T 嚇，即係依一個算係即係雖然話就話叫做長壽節目啦，咁但係都其實係咁多啲節目裏面都比較係即係都新嗰批嘅依啲嘅節目嚟。咁譬如我都會特登我會去俾多啲位啊方展博去表達佢自己叻嗰一方面，因為始終我揾得佢嚟一齊合作做依一個嘅節目嚇。咁、佢當然係有一啲嘅個人嘅一啲嘅分析嘅能力啦，對一啲嘅經濟投資啊各方面嘅嘢。即係佢自己本身亦都有一啲嘅特別嘅睇法啦，咁我咪又霸緊住嚟講㗎。咁我見到好多一啲嘅YouTuber 又好，或者一啲嘅網台主持又好咧，其實叫得啲嘉賓上嚟咧，佢哋就太中意搶姜。唉，講真，一集半集揾人哋嚇、上嚟，你俾人哋講多啲，又唔會攞咗你一忽肉嘅，又唔會搶走你嘅光環，又俾人哋講多啲啦，只不過自己講 Q 曬冇意思。咁但係就係、因為好多嘅時候咧，大家都習慣咗。哇！喺個節目嚇、個人兩個鐘頭，自己一個人講鳩曬，咁你就會習慣咧，隻由頭都要做帶到尾啦咁樣。咁但係我就希望我都警惕我自己， 我盡量係嘛，俾多啲位嚇，即係人哋去發揮，或者喺呢個節目裏邊嘅嚇，我係捧佢嘅，或者我谷佢哋咧，就係可以得到觀眾嘅依一個嘅垂青同埋另眼相看咁啊，多啲喂波俾佢啊，佢走入禁區，我咪吊個波俾佢啊，或者係佢做到去中間嘅時候，咁啊嚇底線傳中啊，如此類推，咁啊好希望咧就等佢哋咧就試歌啊，即係等佢哋咧就去表現多啲佢嘅依啲嘅特長啊咁樣。咁所以咧，你問我有冇邊一個大特別係合拍係嘛，或者係？特別係即係舒服啊，或者係難忘，其實我個個都可以合作得到啊。主要即係如果唔討厭呢一個嘅人啊，或者即係自己都係好朋友啊，或者我同佢哋即係喺個意見上面，雖然可能你某一啲嘅睇法唔同啊，但係我相信佢人品係唔壞嘅，唔差嘅。咁其實我一定都可以同佢一齊咧，就係、是、做到節目係冇問題啊。咁、但係如果你問啦，喂有冇朋友同你做節目嗰陣時候你特別舒服呢咁樣？如果同阿屌總理做飲食節目，梗係舒服啦。我係齋食噶嘛，大佬咁啊，佢 up 就得噶啦，係嘛？咁即係好舒服。咁同阿屌總理亦都會好合拍，係嘛？即係大家都認識咗過十年啦，係嘛？咁啊，而亦都睇住佢變撚咗做中坑，係嘛？以前後生仔，而家變撚咗去做個中坑啊，中老啊。咁啊，當然阿屌總理亦都有一啲嘅好明顯。即係個人develop 咗之後啊，或者係佢多咗朋友啊，支持佢啊，對佢嘅節目啊中意佢嘅時候，佢嘅自信心啊，佢嘅睇嘢嘅方法啊、方針啊，其實都即係開始越嚟越強啊，有佢自己自成一格啊，各方面嘅嘢。咁如果我同阿屌總理去做節目咧，咁啊即係飲食節目就當然就係我就會好輕鬆啦。咁啊，但係如果大家一齊去做一啲譬如係大圈有落嘅節目嘅時候咧。咁我又要帶翻佢翻轉頭啦，因為我亦都冇可能希望阿總理要睇咁多資料，然後接夾我做一個嘅節目啊咁樣。咁但係阿總理咧就真係好識做嘅，咁啊如果同你做節目嘅時候咧，佢就特登要批單自己嚇，即係希望就自己做翻啲耳幫啊、下巴啊嗰啲咁嘅位嚟同你做節目。咁我做得夾得多，我又覺得哎呀唔係好好、啊、喎，因為佢始終即係開始獨當一面啊。即係如果要揀要將佢自我批單咁同你夾做節目咧，好似委屈咗佢咁樣。咁我喺依一方面裏邊咧，我都成日都覺得啊，佢依一個 trend 越嚟越有啲嘅明顯啊，各方面嘅嘢。咁我就希望咧就即係睇翻佢自己做佢嘅依一個嘅節目啊，等佢自己可以帶翻佢自己嘅 pacing 啊，或者如果我用我嘅 pacing 要佢跟嘅時候咧，我又唔知道佢會唔會唔舒服啊，或者係點樣。咁所以我喺依一方面裏邊，你見到後期咧，我都見到屌總理啊，佢自己有佢自己嘅喺知識美食家或者佢自己一啲嘅 channel 嘅時候咧，我都盡量減少咧，就即係step into 咗佢一個嘅做節目嗰個嘅風格，盡量就係少啲有佢自己就自我發揮多啲。咁畢竟可能開頭嘅時候佢未摸熟手啊，或者對網台嘅唔熟啊，或者係做節目嘅未拿捏得好嘅時候咧，咁但係當佢就即係已經有自成一格自己有自己嘅 character 開始可以自成一家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有佢自己去發揮就會比較好啲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即係真真正正好舒服咁樣做節目嘅咧，咁我一定係首推啊依一個嘅超哥嘅。咁超哥咧就喺好多方面裏面咧就即係同我都幾合拍。咁我諗我今日咧會講多啲即係點解我會認識超哥捉咗佢入搭係嘛？咁然後跟住就喺大家合作嘅過程裏面，點解我覺得超哥同我嘅合拍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即係我會好舒服下依一個嘅方向。咁但係另一個咧，我同佢做節目咧，我都當然啊，即係亦都獲益良多。咁啊，當然係 K C Sir 啦，係嘛？咁啊 ，K C Sir 同佢做節目嘅，佢亦都好有睇法嘅一個嘅人。咁啊，即係好多時候咧，其實同佢一齊做節目嘅時候咧，我就會係做一啲從旁sidekick 啊，協助佢啊，俾多啲波佢射啊，等佢發揮多啲嘅意見。咁但係同時之間啊，即係有時有啲嘅位置，我亦都可以同佢即係打個 one two 射入波啊咁樣。咁即係喺個過程嘅裏邊。即係合作就大家好有默契，咁同埋咧，大家都喺某一程度上面諗啲嘢都好幾夾，咁啊亦都佢亦都好搞笑。咁如果你唔識佢，你可能見到 K C Sir 一個好古叔啊、黑古勒個嚴肅嘅一個嘅模樣啊，係嘛？成個紀律部隊嗰啲指揮官啊，或者嗰啲走出嚟發言嗰啲阿 Sir 嗰啲咁嘅樣。咁但係實證佢就係一個非常之幽默同埋好搞笑嘅一個人嚟嘅。咁所以亦都佢自己就因為即係周遊列國啦，見識好多啦，人生經驗亦都好豐富啦。咁所以同佢一齊去做節目嘅時候咧，我係好享受嗰個過程，因為 我諗你做觀眾，如果你睇到我同佢做節目嘅時候，咁即係無論你啦，或者我啦，或者佢自己咧，喺個做節目嘅過程裏面，我哋大家去乒乓啊，發表意見啊，我有啲嘅感覺咧，就係好喺個做節目嘅當中，我自己都吸收咗好多一啲嘅知識，令到我自己提升。同埋你同佢做節目咧，唔覺成個過程裏面係好耐啊，拖啊，或者係要就住啊，或者係要哇！力有不逮啊，如此類推啊，驚佢唔出聲啊，如此冇呢一樣嘢，大家好自動播咁，所以就好似大家冇劍啊嚇咁樣嚇，即係行雲流水嚇，即係隨意發揮咁啊。但係亦都係互相補長補短係嘛，大家亦都有共同嘅一個嘅劍法裏邊嘅一啲嘅宗旨嚇，咁啊即係雙劍合璧咁啊，打出嚟嗰啲嘅火花特別係厲害咁啊。所以即係如果同阿 K 師長做節目就澎湃啲、砰砰聲啲嚇。咁同埋就係、是大家做節目當中嘅火花都好高，都同阿方展博做節目咧又好玩嘅，因為點解咧？佢就係好撚搞笑嚇、啊，即係佢個幽默感啊，同埋佢嗰啲搞笑能力啊，同埋佢有一啲嘅比喻啊，亦都係好絕不抵死。咁啊，當中同佢做節目嘅時候咧，就係會係比較有趣嚇，同埋咧就係、是、你估唔到咁啊，即係下一步係會變啲咩嘅嘢出嚟。咁啊喺估唔到嘅過程裏邊咧。咁就好過癮啦，因為大家你估唔到你打一個下家下一步要講啲咩嘢嘛，係嘛？講唔到咁乜嘢嘅嘢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就喺個過程裏邊咧就有好多新嘅一啲嘅元素啊 ，element 咧就係、是、發掘咗出嚟。咁所以如果你問啊，即係我哋個做得最舒服嘅就係同阿超哥一齊做節目嚇，多嘢新嘢困到出嚟嘅，咁啊當然就係同阿方展博佢做節目，同阿 K 師Sir做節目咧就係喺好享受整體嘅呢一個嘅過程嘅。咁啊，同阿佐敦夾阿 Steven 做節目咧，就即係唔可以鬆懈，係嘛？因為兩個都要認叻嘅，係嘛？咁啊，兩個都要係即係會挫你嘅。如果你講錯嘢或者係暗串你啊，如此類推。咁所以你亦都要打醒十二個精神。咁啊，同佢哋兩個做完節目之後咧，佢嘅人咧就有少少虛脱嘅。咁但係都有啲得著。咁啊，始終就係有防有守嚇、啊，即係有高手過招，係嘛？又即係互相抽情，咁大家互相抽情，你打我，我打你之後，咁啊耍到套路，就好似喺個台上邊嗰啲啊京劇嗰啲啊，又翻關鬥啊，又有對策啊，打得好行行雲流暢啊，互有攻守啊咁樣。咁啊，多一個係一個嘅努力急轉彎啊，考你自己牌啊，準備少啲啦，都唔係咁好。咁所以就有好多嘅朋友一齊夾做節目嘅時候，個感覺都唔同。咁所以你話有冇特登同邊個做節目？咁我就唔會有依一個咁嘅特別嘅依一個感覺。但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同每個唔同嘅節目主持人做節目嘅時候，都有一種嘅唔同嘅一點嘅過程啦、experience 啦，同埋一種嘅唔同嘅依一種嘅感覺。咁依一個 yes for sure 啦。今日好多朋友就會問啦。喂，究竟阿方展博喺边度爆出嚟嘅咧？咁样咁好多朋友其实就已经问过一个问题。咁我喺绝对呢个涉到空虚吓网台娱乐史里边，咁我就要同大家去解释下啦。咁其实如果资深嘅一啲嘅网友咧吓、或者有啲个老友记真系心水清啲咧，其实知道阿方展博咧就并唔系一位新嘅网台主持嚟嘅。咁啊，其实方展博咧曾经亦都喺我哋嘅呢一个嘅网台。嘅其中一個節目裏邊咧，就係出現過，咁啊，就用另外一個嘅名嚇，咁啊，當然我就冇，因為佢始終唔係好想人哋嚇，即係知道佢係邊個啦，即係而家轉咗個 character， 即係好似以前啲摔角手裏邊啊 ，Mankind 係嘛，又之後又係依個 Mike Foley 係嘛，即係又係依個 Cactus Jack 係嘛，即係轉咗 character 係嘛，咁但係佢係曾經係出過嚟嘅。咁但係依一個嘅節目咧，咁佢亦都係講好多關於財經啊、金融啊、投資啊各方面嘅嘢。咁依一個節目後屘點解會解散咗嘅咧？咁就係當然就係其中有一個節目主持人就好唔撚熟氣，就考究我哋依一個嘅網台女主持嚇。咁、我唉真係煩撚氣啊！啲人唉接撚咗就接撚咗，唔好撚做啊嚇。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咁啊，俾咗咁多 tips 你哋，咁你哋都應該都估到係邊一個嘅節目㗎啦。咁啊，估唔到咁冇計啦，或者你年資唔夠深啦，或者跟 MHK TV 嘅唔夠依一個嘅長嘅依一個嘅時間咧。咁啊，展博兄咧，即係其實做完依一個節目裏邊之後咧，咁其實都一直都有同小弟咧就保持依一個嘅聯絡。咁啊，但係真真正正嘅大家個聯絡係緊密咗啲嘅咧，就係喺2019年嘅社會運動之後喺街頭上面再重遇佢啦，咁而佢亦都有一次同我對話嘅時候， 都同我有講過，就話佢好想啊，即係有啲嘢嚇發下聲嚇，即係覺得而家個社會裏邊咧就即係太陰霾密布啦嚇，即係好多一啲唔好嘅事情。咁佢好希望咧，就係即係藉住 MHK 會唔會諗諗計，可以發掘到一個新嘅一個 topic 出嚟，而大家會合作咧咁樣。咁而到後屘，我哋真真正正 kickstart 做節目嘅就係佢開始移民咗去英國之後啦。咁啊，移民咗去英國之後咧，咁我就順理成章啦，咁啊同佢組織一個嘅節目，就叫做英倫 Low T 嚇。咁啊，英倫 Low T 裏邊咧，其實原本咧，我就諗住咧就揾阿 Steven 兄咧都有份去合作下做嘅，因為佢對英國都好熟悉。咁但係後屘我就即係冇將阿 Steven 兄嫌揮入個 team 裏邊，因為點解咧？好多嘅一啲嘅朋友仔啊，即係已經開始陸陸續續要移民去依一個嘅英國，咁啊當然包括我老表麥理浩啦，咁啊又有阿陳滔滔啦，咁啊陳滔滔其實亦都係曾經係同我哋嘅網台一個節目嘅有一個好緊密嘅一個嘅合作嘅，亦都唔係新人嚟噶啦，曾經亦都合作過，咁當時佢個網名就唔係叫陳滔滔啊，咁啊到到我哋嘅業主立案法團咧高手嚇，亦都移民去埋英國啦。咁啊，即係成個英倫邦嘅人，哇！即係人才仔仔，再加埋阿閹雞嚇，都要走埋。咁啊，即係搬曬好多，有好多網友都移民咗去依一個嘅英倫嗰度。咁其實喺英國裏邊嘅 MHK 嘅依啲嘅舊嘅網友咧，其實真真正正分分鐘可能咧就係比我哋温哥華仲多，甚至乎比香港都唔知道會唔會超出都未定。咁啊，所以就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就諗緊咧依一個嘅節目嘅特色會係點咧？我就想去有翻啲在地嘅英國朋友咧，香港人咧就喺嗰邊咧就係同我就一個嘅隔咗個互聯網嘅依種嘅交流，咁啊有一啲嘅香港嘅朋友去表達佢哋在咗地之後嘅一啲嘅睇法啊，對英國一啲嘅睇法，咁啊同埋咧就亦都借助阿方展博嚇對金融嘅各方面嘅依啲嘅認知啊，債券市場啊或者係息口啊，貨幣啊一啲嘅投資咧，咁啊俾佢一啲嘅意見。咁所以咧就將阿 Steven 兄就暫時唔需要你老哥嘅依啲嘅幫手住啦，係嘛？咁啊即係變咗嚇，即係亦都會擔心，因為阿 Steven 亦都係個立場又頗左嘅，好進步嘅。咁啊，我哋過咗佢嗰班嘅手足咧，就係右到冇朋友嘅，又係右翼嘅。咁我就真係夠啦，我就真係。即系唔好要我做咁多中神通，系嘛？一左一右，一个几右咁样，系嘛？大家喺隔住个 mon， 一间就互相喺度窒啊，咁样我就好难控制。咁我就所以就有翻一班喺香港移民咗去嘅一啲嘅 BNO 香港人咧，做一个嘅英伦 low tea 嘅依一个节目。咁啊，其实之前我甚至无英伦 low tea 嘅前身咧，讲多少少俾大家听，我就叫做做过似样英国人嘅。咁我開頭諗個諗法就叫做個似樣英國人。咁我當時我亦都諗住揾咗一個嘅其中一個女主持人咧，即係大家都可能會見過，阿 Pamela 去做依一個嘅節目。咁但係後屘我就冇，因為我就發覺阿 Pamela 就都幾離地，因為佢自己個出身啦，又或者佢一啲political 嘅立場啦，各方面嘅嘢就即係都離咗地。咁啊 ，Steven 雖然亦都係好熟一啲嘅英國嘅嘢，咁半個西人咁樣，咁但我就喺度諗啊，即係如果依咁嘅 chemistry 縫出嚟嘅時候，會唔會係比較係曲高和寡咗少少，就係會離一地啲咧，或者係太高檔，咁啊已經唔係 low tea 係 high tea 嚟喎，係嘛？但係即係喺啲係嘛，奏曬古典音樂啊，咁啊戴曬啲白色假髮啊，著曬宮廷服裝啊，咁啊有啲樂師又彈曬依一個嘅琴啊，拉雞啊，咁然後就啲大英帝國嗰啲女人咁揸住嗰把嘅遮個胸又好低咁夾住曬嗰啲肚褲咁樣側邊行嗰種嘅 feel 嚟，咁我而家想個節目就即係草根啲落地啲咁。所以 that's why 就後屘我就 consider 咗就用曬所有移英嘅依一個嘅 BNO 香港人做依一個嘅英倫 low tea 嘅節目，咁啊節目出翻翻嚟嘅依一個嘅效果咧就變咗嚇，即係在地啲嚇，實在啲，一班遊翼嚇，去到一個嘅社會主義為上嘅一個國家裏邊咧，就係佢哋嘅生活上面有啲咩嘅體驗。咁就定咗一個英倫 low tea 嘅依一個定位，咁當然仲有啲金融啊，或者共同嘅一個嘅話題就係嘲笑一個強國，同埋嘲笑一個香港政府啦。咁就一做就做咗咁多年啦。咁我就唔知道各位嚇，即係如果了解到英倫 low tea 嘅變化嚇，原來就由一個叫做 做個似樣英國人，教你啲香港人過去點樣去做翻個decent 嘅，即係 UK citizen 啊，變咗一班草根啊，過咗去之後咧就係、出口爛舌啊，講嘢就即係冇分寸啊，就係、但你唔好以為佢冇分寸，但係裏面有好多一啲嘅金融嘅資訊啊、知識啊各方面嘅嘢，又或者一班嘅右翼嘅人咧，就係點睇一個嘅英國裏面呢個左傾嘅社會主義嘅一個社會。咁、其實個節目嘅變化就係咁。咁喺度咧，我都好感激啊高手同埋啊方展博啦，因為兩位老友記啊，其實即係一蚊都唔收啦，係咪？咁個個禮拜坐定定咁樣等我，同我一齊去做節目。咁而喺整個過程裏面啊，即係我亦都好開心嘅，就因為佢哋整個英國嘅團隊，譬如阿雞雞啊、麥理浩啊、方展博啊、高手，其實大家都互不相識嘅。咁而喺個過程裏面，大家就gel up 埋一齊，咁啊做咗一個嘅英倫邦嚇，咁啊大家成日都會圍威喂啊，去燒下嘢食啊，去早餐會啊，大家會互相幫忙啊，有啲咩嘅生活上面嘅難題啊，互相去照應啊，咁樣咁做變咗一班嘅好兄弟。咁我喺一個過程裏面咧，就多謝佢哋嘅付出啦，多謝網友嘅支持啦，多謝我嘅睇長少少，或者係將個 product 係要咁樣去 gel up。咁樣去塑造出嚟，而撮合咗大家一個幾好嘅一個嘅友誼啦。咁喺一個過程裏面咧，好多嘢都係唔知嘅嚇，咁啊不停去試啊。咁但係上面嘅老細就要將所有嘢擺曬一齊，咁啊你大家慢慢互相探索啊。如果係啱嘅，佢就會俾你成事。咁我一直都好相信咧，世界上面嘅嘢係咁樣嘅依一種嘅打法。咁啊，方展博咁啊，有時佢亦都會穿梭依一個嘅香港啦。咁啊，來回啊，各方面嘅嘢，咁我都有時都等佢辛苦㗎，因為知道佢要黐住我哋個台，咁但係又要喺香港裏面有啲嘅 business， 嗰啲嘅 business 即係知道啊，如果你諗住依一個 MHK 反中亂港係嘛，唔知會唔會俾人照費炸營，甚至乎影響到嗰啲生意啊，如此類推。咁使到都好感激啊展博兄嘅一直嘅依一個嘅支持，咁同埋咧。佢亦都為咗一個節目啊，同埋多咗網友去關注啊、留心英倫 OT 啊、support 依一個嘅節目啊，佢都好俾心機做功課，同埋有一啲嘅題目咧，都係佢自己係去 dig out 出嚟，哇，做咗好多一啲嘅資料，深入淺出嚇，然後山吞活絡嚇，記曬所有嘢，融會貫通，而再帶俾大家一啲嘅資訊。咁所以咧，我都喺度好感恩。咁又或者咁啦，即係。大家都係聰明人，咁啊，即係喺個過程裏面，雖然嚇，即係未必係得到一啲咩金錢啊、名利一啲嘅回報啊，但係喺整個做節目嘅過程裏面，準備自己嘅過程裏面，其實自己得到一啲 intangible 嘅好處，就係提升自己嘅 knowledge 啊，刺激自己嘅諗嘢嘅依一個嘅思維啊。咁同埋最緊要嘅就係，當我哋真真正正做咗功夫嚇，交咗功課，而各位網友睇完之後，都覺得係俾到大家嚇，即係一啲好有用嘅一啲嘅資訊，而得到你哋嘅回饋同埋一啲嘅讚賞咧，支持我哋嘅啊助養基金啊，助養我哋嘅同事啊，支持我哋嘅營運啊，咁喺一方面裏面咧，我諗就係即係依一啲嘅付出啊，同埋一啲嘅心機啊、心血啊，都係值得嘅。咁啊，希望嚇依一個組合啊，繼續去長做長有啦。因為其實我做英倫 OT 咧，唔係話唔辛苦㗎。因為呢個 LOT 通常我係錄影嘅時候咧，就我温哥華時間嘅早上嘅七點鐘，即係換句話講咧，我哋會喺香港時間嘅夜晚星期二嘅晚上十一點鐘錄影，英國時間咧就係依一個嘅下午嘅星期二嘅依一個嘅三點鐘。咁如果有時阿方展博要翻去香港啊，咁就要就三笪地方啦，我係要就我温哥華嘅地方時間啦。如果撞正依一個嘅冬季時間，或者轉咗做夏令時間，又要再改喎。咁佢喺香港裏面又要就阿高手喎，咁變咗就一個就係深夜，一個就係下午，一個就係凌晨清早咁嗰只嚟做節目。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咧，雖然做個半鐘頭嘅節目咧，咁但係我哋唔覺得好耐或者好辛苦，噓噓聲咁樣去，所以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即係收翻目前為止咧，英倫 LOT 咧都好令小弟享受，咁亦都希望啊，我享受依一個節目嘅時候，你都享受翻啊收睇依一個嘅節目啊。咁好啦，咁啊講下超哥啦。咁啊，超哥同我就即係都幾合作無間啦。咁啊，大家都知道 阿超哥我認識咗佢好耐啦，咁就係以前嘅蝕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咁都有講過，咁我同佢認識就係一啲嘅社會運動裏面見到面啦。咁其實真正第一次見到佢嘅咧，就喺依一個嘅現時點買玩具嗰陣時咧，就佢響度啊就認識我嘅。咁當時就即係大家啊曬冧啦啊，即係依一個嘅點頭啦啊溝通啦，咁同埋佢亦都講俾我聽咧因為我有以前一位嘅下屬咧。就是佢嘅太太嘅同學，咁佢個太太咧就知道個同學咧就係曾經幫我做過嘢嚇，咁但係依個同學咧就叫阿超咧就千祈唔好同我黐得咁埋，一怕我壞啊好曳啊咁樣啊，追佢唔穩仗。咁但係當然阿鹹濕超又唔會理啦嚇。咁自此之後，我哋嘅個 friendship 咧就開始就即係緊密咗，因為第一我哋喺網上面溝通啦，咁啊亦都交換咗電話啦，咁同埋最緊要嘅就係佢亦都係我嘅街坊啦。咁同埋超哥一齊咧，就其實就反而冇咗嗰種嘅age gap 嘅問題，即係好似兩個都係細路咁樣。佢即係其實基本上阿超，無論佢係而家有一個女女一個小集嘅老豆，就即係佢而家過咗去依一個嘅澳洲嚇，即係再投入依一個嘅勞工市場啊、工作市場啊咁樣。但其實佢都係抱住一個僆仔咁樣嘅依一個嘅心態咧去做嘢。咁所以阿超哥咧。佢有一個嘅問題咧，就可能未必有一啲人咧會中意佢，就可能佢有時佢做嘢唔嬌成熟啦，咁又或者佢貪玩啦嚇，咁啊或者阿超哥有時就過度活躍症啦 ，control 唔到佢自己啦，特別喺社運嗰陣時期啊，即係社運最激烈嗰個時期，咁啊超哥其實就得罪咗好多好多好多人啊。咁首先就係同熱血公民就唔妥啦嚇，即係因為佢鍾意啲和理非啊、民主黨啊、乳鴿啊嗰班嘅，咁啊對熱狗嚇或者係普羅，咁啊當然有一啲嘅唔同程度上面嘅呢啲嘅敵意啦。咁啊同我哋自己嘅台裏面咧，佢啊同啊依一個嘅無神論的巴別塔嚇又有好大意見嘅喎，成日都屌你老味嘈交嘅喎。又話阿亨利老婆係咩幾個部隊啊？咁即係成日就追究住佢啊，咁啊追殺佢啊咁。咁其實而家嘅超哥咧，就好老實講咧，就已經係個病情咧都好得七七八八嘅啦。以前咧佢係不停喺啲 Facebook 裏邊咧就係追殺嚇唔同政見嘅人士啊，包括某一啲嘅 KOL 啦，就某一啲支持嗰個 KOL 嘅一啲嘅網友啦。咁人生光陰咧就愛嚟咧就係搞呢啲嘅社運啊，互相開片啊，網上嘅呢啲嘅漫罵啊，搞搞震啊，咁啊有時亦都去做一啲嘅地區工作啊咁。所以你就如果你係佢太太咧，咁你阿嫂咧就真係都敏震啊，你個撚樣係嘛？即係完全失控嘅，輕重唔識分啊 ，spend 咁撚多時間喺個網上面同人哋去嘈交啊，咬撚咗咁撚多嘅敵人。咁啊，除咗自己嚇，即係唔同政見嘅一啲嘅民主路線嘅唔同光譜嘅一啲嘅網友啊組織啊開片之外，咁當然佢同共狗亦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啦。咁啊，亦都搞鳩嗰啲嘅。唔同嘅建制派啊，民建聯啲冚家產啊，譬如走去搞人哋地板啊，即係追殺人哋去開咪啊，咁啊即係哇，總之佢真係亡國不亦樂乎啊！喺個堅尼地城裏面追啊陳學峰嚟揼啊，係嘛搞啊依啲嘅楊學明啊咁樣，咁啊總之即係成個西營盤居堅尼地城居咧即係你見到阿超咧你真係聞風喪膽即係追住人哋唔放啊咁樣。咁我就即係勸佢啦，你千祈唔好而家屎忽行走去搞下台灣嘅館長啊，或者成日笑鳩人哋笨柒啊咁樣，即係館長第時喺台灣裏面啊，即係偶遇嘅時候，你真係俾館長打嘅時候，我係唔會幫拖㗎，即係千祈唔好再亂嚟。咁開始呢幾年就真係收斂咗啦嚇，咁尤其是即係2019年打後咧，咁成個阿超哥咁亦都呢段嘅時間啊前前後後啊都見到。好多啲人露出咗一啲嘅真面目，係嘛？好多啲嘅政黨嘅人係咪值得好似你咁撲心撲命去支持？或者以前你追殺啊，或者你唔窩拉嗰啲嘅人，其實係咪你眼中嚇咁九七啊，即係咁撚賓州啊，如此類推？咁似乎佢真係可以呢一方面咧，就係即係開竅咗。咁又或者即係加入咗我哋 MHK， 即係多咗嘢合作啦，多嘢去做啦。 咁或者佢哋都知道，咦？咁而家即係同鱷魚佢哋喺埋一齊，係咪？咁如果你又辣呢個又辣嗰個，咁其實就即係可能會對個台亦都會有影響。咁佢開始識諗咗，就開始讓呢方面咧就係會有啲嘅收斂啊，或者係冇以前咁過分啊。咁我亦都相信我自己對佢有一啲嘅影響力啦，即係都勸佢冇一點嘅必要啦，咬人哋房做咩啫嚇？即係唔好再係咁，我哋嘅共同敵人係共產黨，係嘛？大家互相喺度嘈冇意思嘅，係咪？咁啊，當然啊，亨利亦都曾經叫過佢，你咁唔撚妥，我想嚟我節目同我公開辯論啦，咁樣係嘛？咁佢又唔知唔夠膽啊，定係不俏啊，定係點咧？就冇去到啦，咁啊俾亨利笑撚到佢面黃，笑到而家啦。咁但係依一個都唔係啲咩嘅嘢，其實畢竟嚇，即係佢兩位都係我朋友，一個係自己人，係嘛？咁即係無謂喺自己嘅台裏面都互相廝殺。咁但係依一啲就係啲香港網民啊最鳩興、最撚中意嚇、最撚難即係搣甩嘅一啲嘅壞習慣同埋一啲唔好嘅一啲嘅 habit 啊。如果你問我係嘛，即係點解要浪費人生光陰喺個網台裏面，即係互相去一個拗撬啊、debate 啊或者點？如果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啲嘅睇法，基本上都好根深蒂固嘅。你 convince 唔到我啊，擺低，我亦都唔 convince 到你加入我哋度。咁基本上大家嗰個立場啊，基本上水火不相容，點拗都唔會有一個嘅共識出嚟嘅時候，咁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咯。咁啊，即係冇乜所謂係嘛？即係冇乜必要要拗到即係面紅齒赤啊！又或者即係大家咧要搞到最尾有人身攻擊啊！即係嚇，即係喺個網上面嘅呢啲嘅媒體裏邊啊，即係要嘥咁多嘅呢啲篇幅咧咁樣。咁啊，當然阿超哥嚇，即係依附嘅德性係嘛，咁啊亦都有好多自己嚇網台主持嘅 supporting 嘅一啲嘅 fans， 亦都可能睇佢唔順眼係嘛，咁啊亦都係加入戰圈咧，又要去追殺佢啊，圍堵佢。咁所以阿超哥就真係非常之咁惹火係嘛，成日都俾人哋針對係嘛，有啲人就冷嘲熱諷啊咁樣。咁其實我都知道有呢一樣嘢嘅發生嘅，即係有啲嘅人咧就係即係借住黐住我哋啲網台主持人啊，咁啊即係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就攻擊阿超哥啊。咁我唔睇真面，又睇佛面，係嘛？咁但係你覺得我會唔會因為你哋黐住某位網台節目主持人，又跟住攻擊阿超哥，而我掟走阿超哥？咁而喺個超哥同我嘅合作嘅立場裏邊，佢一直都冇問題，係嘛？甚至無頗受某一啲嘅網友嘅一個嘅歡迎，同我合拍，佢亦都發揮得到好搞笑啊，好絕鬱啊，即係講嘢啊各方面嘅嘢嚇，即係亦都好有 point 啊。咁啊，越做越合作好嘅情況之下，我會唔會因為你哋嘅自己嚇，唔知點解你對阿超哥嘅一個嘅仇恨，然後跟住我就為咗滿足你哋，又或者我驚得罪我自己嘅手足，然後跟住企喺你哋嗰邊要叫走啊一個嘅超哥？我梗係唔會啦，我梗係會 keep 住我個手足 ，keep 住阿超哥而踢走你就係冚家產啦，你都戇鳩嘅，係嘛？咁所以一定係要又要逼我出手。其實我一直都喺一啲嘅情況裏面見到某啲嘅網友好唔撚屬性，一係就唔撚中意超哥，一係就唔撚中意九哥。咁啊個人個人都唔撚都中意，唔會咪撚聽啦。咁你屌你俾你聽嚟把撚咩？咁但係佢又中意某一啲嘅網台主持嘅時候咧，就去攻擊阿超哥，又去攻擊阿九哥。咁你就會見到喺自己個族友通訊 group 裏面，哇！不停喺度做啲貼嚟屌柒佢啊！啊，一個嘅含沙射影啊，指桑罵槐啊，咁樣咁誒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諗我都要做最後，亦都要出手，咪即係當然將啲有問題嘅人就要嘟嘟嘟掟走。咁然後即係冇計啦嚇，即係雖然你哋都曾經會幫過我哋個台啊，定係點，但係我要命聽嘅就係一個和諧，係嘛？我要命聽嘅就係大家喺個台裏面各司己職，如果因為你哋咁樣鍾意玩人鬥人而趕走一啲嘅自己合作好啊，合作無間嘅一啲好手足嘅好朋友呢，咁對個台同埋對其他嘅一啲嘅網友呢都唔係一件嘅好事。咁所以喺度我一定要起居保税啦，咁呢啲網友就唔可以留啦，咁而一定要保返住阿超哥喺個節目裏面。咁啊，所以阿超哥都知道我曾經就係幫佢就係即係得罪咗某一啲嘅網友啊，或者即係送咗佢哋走啊，踢佢哋出 group 啊，你唔好再睇啊，閒人啦、啊、你哋，唔好交交震啊，即係咁有啲咁嘅情況出咗現。咁啊，即係佢依幾年咧，其實我都覺得佢已經係收斂咗噶啦。啊，做人可能成熟咗啦，又或者真係要去依一個嘅澳洲啦，咁又或者即係同我哋做合作好多嘅依一個情況之下，即係要明白到做實事。做一啲嘅正經嘅嘢嚇， 無謂浪費咗人生光陰去搞咁多嘢。咁呢幾年其實我啊，或者佢，或者廣大嘅網友都其實見到超哥呢啲嘅改變。我諗大家都睇得到佢嘅呢一個嘅變化，同埋佢嘅決心，即係開始會做翻好自己，係改進佢自己，或者即係同我哋合作多咗，比較潛移默化啦啊。咁啊，即係有一啲嘅唔同程度嘅一啲嘅evolution 啦。咁其實如果你問我咧，阿超哥做嘢就幾合，即係幾有責任心嘅。即係自從我叫佢幫手喺海外裏面做我哋嘅一個客户服務，呢一個嘅打識人，咁啊好多個朋友有事啊去揾阿超哥啊，超哥都會幫佢搞掂啊。有時就即係有啲立落啊，或者有啲嘅 delay 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而超哥有樣嘢最好嘅咧，就係佢對呢啲嘅網友咧，其實都好聲好氣，好有耐性。甚至無有時比我哋以前啲女仔咧、啲妹妹咧，佢哋更加好有耐性。其實以前啊 ，Vian 同埋 Christy 咧 ，Christy 就好耐性嘅，係好有一個嘅patient 嘅。阿 Vian 就冇嘅，阿 Vian 就會孖翻你轉頭嘅。咁啊，但係有時阿 Christy 都俾啲網友搞到咧，就係即係屌，好彩佢冇春袋嘅，唔係有春袋佢都出煙嚇。咁但係超哥就喺呢一方面裏邊咧，佢個 EQ 真係都幾高啊，即係可以同呢啲嘅網友去話船。甚至無有一啲嘅婆婆啊，佢姨姨啊，佢真係對 I T 係完全唔識嘅時候，佢都好有耐性咧，係教呢啲嘅朋友啊，係點樣去用我哋嘅節目啊？問題出錯咗喺邊度啊？邊啲嘅佢唔識啊？盡量好令到佢哋了解係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咁喺呢一方面咧，我當然係會 appreciate 超科嘅呢啲嘅 effort 啦。咁同埋咧，即係亦都同阿超哥合作有一樣嘢好搞笑嘅，就係佢可以放下身段咧，成日俾我整蠱啊、玩啊，咁啊玩極都唔嬲啊咁樣，咁啊亦都係喺呢一方面裏邊帶俾好多嘅網友呢啲嘅歡笑。佢好知道佢自己嘅崗位啊，嚇咁又甚至乎佢送上門俾我玩啊咁樣。咁我即係喺同佢合作裏邊咧，咁即係所以我又唔需要特登係好就佢，反而調翻翻轉係佢就翻翻我嚇，或者我講一句佢就知道我講乜，即係大家夾到嚇嗰種嘅chemistry 出嚟。反而調翻翻轉咧，佢俾位我入，同埋俾波我射嚇。好似如果我同其他啲朋友合作嘅咧，就是、我喂波俾佢嚇，我組織嚇，然後佢進攻嚇。但係超哥咧就反而調翻翻去後邊嘅時候咧，就係、是、當我講某一啲或者我漏咗某一啲嘅嘢嘅情況之後，佢就會補位同埋即係俾一啲嘅教炮嘅位俾我咧，就去射波啊咁樣。咁啊調翻翻轉嗰個角色唔同咗。咁所以 that's why 如果你問我咧。所以我會揀我同超哥一起去做節目嘅時候，我就最輕鬆最舒服或者係冇乜特別大嘅壓力。咁而家譬如同佢做一個嘅 MHK 每週通訊咧，都因為個地域嘅問題啦，咁佢就會喺澳洲時間嘅早上嘅九點零鐘，咁而我就要喺我星期六嘅下午三四點就同佢咧就喺度做節目。咁點解一定要夾呢個時間呢？因為就交咗俾阿簡歐俊去剪。咁而簡歐俊咧就係得星期六、星期日就可以做到嘢，因為佢要放假放工，佢只可以做到嘢。咁就係、如果係星期一，咁阿超哥又要而家去即係搭兩個鐘頭火車，咁要去翻工，咁啊又做唔到。咁所以啲時間就係得呢一個 time slot 可以去做。咁大家都盡量咧就喺呢個時間裏邊咧就係犧牲咗自己嘅。你諗下佢星期日朝頭早，佢應該可以同啲小朋友去玩，係嘛？咁我唯有就叫佢早啲起身。咁而我亦都個下晝，我哋都冇街去，就要喺屋企裏邊咧，就等佢瞓醒，我就同佢做節目。咁做完之後咧，我就已經差唔多係傍晚時間嘅呢一種嘅六點鐘。咁但係一定係呢個時間夾咗，如果唔係咧，簡歐俊又唔夠時間幫手去做後期。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好多嘅呢一個嘅付出。咁好啦，咁大家有人想問，喂，咁你做通訊站，佢哋個做法會係點樣去合作去做呢一個節目呢？咁樣咁啊，好多嘅時間呢，其實我哋都有一啲 group 咧，有好多啲即係資料啊、笑料啊、荒謬嘅嘢就全部劈曬落去。咁而當阿超哥起咗身嘅時候咧，咁其實之前咧，我就已經一早咧就諗定，譬如有幾個 topic 啊，或者超哥有啲 topic 佢有想要諗出嚟就 share 出嚟。咁而喺嗰扎有四至六個 topic 裏面咧，我哋就然後就喺通訊站錄影嘅過程裏面咧，就 free flow 咁樣樣咧，就去講我哋對某一啲嘅嘢嘅睇法。好啦，做完之後咧，阿超哥咧就會為我哋講嘅一啲嘅 topic 咧，就會揀翻一啲嘅相啊或者 video 啊，集齊曬咧就掟去俾阿簡貓俊。咁而阿簡貓俊咧就會係 案據，我係俾佢嗰啲嘅錄咗嘅檔案啊，同埋俾佢一啲嘅照片去合成剪輯翻一集完整嘅呢一集嘅通訊集。咁啊，當然啦，即係每集錄嗰陣時之前，咁啊，超哥亦都要做一樣嘅嘢，就係計翻每個禮拜裏面我哋收咗幾多嘅新嘅客户啦，六個月啦，或者一個月嘅一啲嘅 subscribers 啦，幾多人訂咗呢個 patron 啦，咁大家助養我哋 MHK 同事啊，或者係營運基金嘅募集籌咗幾多錢啊，佢哋嘅目標係幾多，佢哋都要計數啊，計翻曬所有啲 information 喺節目裏面同大家去分享。咁所以其實錄一集嘅 MHK 每週通訊咧，其實超哥同我咧都要用起碼三四個鐘頭嘅時間咧，去做好呢一集，咁再加埋啲時差 kick clock 嘅嘢，咁啊，如是者咁啊，已經做咗咁多年啦。咁啊，超哥過咗去澳洲都兩至三年啦，係嘛？我過到嚟呢一個嘅Vancouver 呢一邊，咁我就2022年過嚟嘅，咁而家就2024年嘅下旬啦，係嘛？咁啊，就快咧就係三年都嚟緊頭，咁啊，即係時間就真係好飛逝。咁啊，回想翻啊，即係。阿超哥啊，嗰陣時同我同埋阿假貓俊啊，佢哋阿喬啊，佢哋去依一個嘅台灣喺一個新北市去旅行，拍依一個調出香港。嗰陣時阿姐姐都係好細個，咁啊小集仲係即係豆丁，咁啊而家嚇兩個就即係過咗嚇澳洲之後咧，就即係嚇換咗依個水土啊嚇高大曬啊大隻曬，咁啊依一個嘅調出香港嘅新北市嘅依一個嘅好玩嘅，即係其實嗰陣時我哋亦都去放天燈啦，嚇咁啊，即係其實都去過好多依啲唔同嘅地方。咁喺香港嘅時候，亦都同阿超哥就即係喺每週通訊嘅時候，都會揀嗰啲唔同嘅地點去做節目啊。咁啊，如果有啲嘅時事 related 嘅，我哋嗰個地方裏面又去做下節目啊。2019年嘅時候就即係每逢星期一，有可能去翻啲嘅主要戰場裏面咧，就做節目啊咁樣。咁啊，即係合作都幾無間，咁即係所以走走趯趯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喺呢一方面裏面咧，就建立咗一個幾深厚嘅一個嘅合作嘅夥伴嘅一個嘅關係。咁啊，希望啊，即係 MHK 啊，繼續可以撐落去嘅呢個時候啊，超哥都可以嚇，即係抽到時間幫手。咁啊，亦都服務緊啊廣大嘅呢啲嘅老友記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嚇，即係有咩問題嘅時候，超哥可以幫你去解答疑難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喂，咁啊，同阿總理喂合作，咁有冇啲咩個人嘅嘢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咧？咁樣，咁我最刻骨銘心記得嘅就係當時就同阿總理去拍一個叫做《嘿嘿接接食地球》嘅呢一個嘅節目啦。咁啊，集旅遊同埋集飲食嚇於一身啦。咁其實當時我哋就其實都會得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就要走啊，就好似星期四到四五六日，咁其實即係四日三夜頭尾啊，三日啦，即係加埋曬啲唔瞓覺嘅嘢。咁而每日要食四餐，就足足食咗12餐，而拍呢一個嘅喺接接食地球嘅。咁當時啊，總理咧就係其實就身形就係比而家膨脹起碼一倍啦，係嘛？咁啊，假貓俊咧就據稱亦都話拍完呢一個嘅喺接接食地球之後咧，咁啊身形就開始暴漲，拍到咧，其實基本上因為你唔可以即係咁鬼死孤寒啦，每笪地方裏邊得一碟餸咁樣，咁啊，但係你又要拍多啲嘅嘢，但係要食咁多嘅嘢嘅時候，基本上都未落格，又要開始 roll 機，又拍下一餐，因為其實喺一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就真係哇救命，好辛苦係嘛？如果睇住啊，見到阿簡貓俊咁樣狂食啊，跟住食到呆咗成個人啊咁樣，咁而喺四日裏面食12餐，淨係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咁但係就即係大家都好 enjoy 嗰個過程，係一個好令我難忘嘅呢一個嘅情況。咁當然亦都有段時間，當我做碌街嘅時候，咁啊現場實況社會運動，咁啊當然亦都同阿總理喺唔同嘅大街小巷裏面報導一啲嘅現況啦，大家都有上街啦。咁我好記得嘅就係同佢喺柯士甸道依一個嘅七鹹道南啊，做直播嘅時候，即係遭受到呢啲嘅塑膠子彈嘅呢啲嘅追擊啊，各方面嘅嘢。咁或者當啲黑警噴呢一個嘅催淚彈嘅時候，總理我就發覺佢個嘅輕功係咁快，噏一聲走得好鬼死快。咁呢啲全部都係啲好好嘅呢啲嘅 memory。咁而家就大家要分開曬唔同嘅呢一個嘅地方。 但係當時我哋就有一個大嘅錄影室嚇，即係好多嘅時間，我哋都可以喺個錄影室裏邊舒舒服服咁樣去聚埋一齊做節目。做完節目之後就去宵夜，又或者我哋去 location 去拍外景，拍完外景之後又去嚇、即係食餐好嘅。咁啊，而家睇翻今時今日，如果再有翻呢個嘅歌仔唱，都唔知道要幾時幾耐才可以嚇誒、有翻咁樣嘅呢一個 experience。當時即係冇好好地一個嘅珍惜啦，咁但係當呢一樣嘢發生咗之後，原來突然之間所有啲手足啊，你有你走，我有我走，去曬天南地北唔同嘅角落，南半球、北半球、歐洲、南美洲、北美洲、台灣，係嘛？唔同地方都打散曬，再好似以前咁樣嚇、坐定定喺度，或者一齊食飯啊，原來已經係咁難，或者一齊碌街，或者一齊出外景。因為咁困難一件嘅事件，我記得有一集嘅《納粉殺的香港政府》就喺九龍城打住邊爐咁嚟做嘅，係有列大夫，又有 Jordan， 又有 Stephen。咁但係如果要翻呢一個嘅人腳班底，都唔知道何時何月嚇，只可以做到一齊夾埋啦。咁所以嚇呢一集僅送俾同曾經嚇老友合作過嘅老友記嚇一齊合拍過做節目嘅朋友，係嘛？咁啊，好希望啊，有機一日我哋可以再次。唔使隔住個互聯網，係嘛？大家坐定定喺度，一齊去做 live 又好，喺錄影室又好，或者一齊食飯做 live 啊，咩都好嚇、有緣，大家可以再喺埋一齊做節目。但願大家嘅友誼永固，係嘛？咁我哋嘅 bonding 繼續呢一個嘅強環。好啊，今日多謝大家捧場啊！攝到空虛十年血淚史，咁啊，下集再見，拜拜。 如果你大家在加拿大 $35,000跳一場舞，4,000多萬就跳幾多次？ 唔係，所以嗱呢啲有錢人咧就係咁樣，有 錢人都唔係好多嘅。 有錢人係咁樣諗嘢嘅 ，OK。但係我哋以事論事先，4,000多萬港幣咧，你計翻加幣， 係 你計翻佢兩公婆而家幾多歲？ 佢冇仔生嘅兩個好似係 冇嘅， 係 冇小朋友嘅 ，OK。你計翻佢哋兩個幾多歲？基本上淨係呢層樓已經可以夠曬退休有等， 係。 淨係呢層樓 ，OK， 咁啊唔好計其他啦。今晚咧，你哋睇 Henry， 我諗啊，亨利啊更多內幕消息嚇，即係話據亨利講啊，佢啊梗係可能十層樓添啊，可能身家 OK， 呢個唔係呢個，因為我哋而家我都有收到啲加拿大嘅朋友嘅即係即刻就覆我啊，即係話哇人哋咩仇富啊，即出嚟話仇富。香港人咧由始至終都冇仇富，從來都唔係仇富，係咪？ 我係只有陰崇嗰啲富有嘅人家，見撚到佢哋四五個老婆。 曾幾何時咧？係啦，又羨慕啊首富啦，又羨慕啲多老婆嘅人啦， 冇錯。同埋邊個港姐俾佢搞濕乒乓波嗰啲又好羨慕啊！ 嗱，咁諸如此類啦，咁但係 即係仲係啊，係諸如此類啊。 總之我哋唔係仇富，係咪？就係話點解呢個咁大反響咧？亦都唔係嗰層樓4,000多萬屌！你唔好當我哋未見過大石屙尿，雖然我瞓街，係咪？屌你咩10億、8億香港嗰啲好，而家有啲樓啊，係10億、8億嘅可以行啦，啲10幾億係咪一個一棟單位可以買10億？唔係4,000幾。 多謝 Ken， 而係話一個人佢成日同人講話好窮，曾幾何時嗰間唔係好耐之前啦，佢嗰間出版社係咪話啊？我哋而家散貨啦，咁叫啲人去清倉嘅所謂係咪？咁即係呢啲唔係我哋。即不是我們說他自己說的嘛，是不是？好了，那個問題就在這裡了，就是說你一路以來叫人捐錢貨金怎樣怎樣，你又說要用你的錢去幫那些所謂前線的 兄弟手足 年輕人，是不是？那幫了什麼呢？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捐錢， 我沒有負責，我經常都說我沒有捐錢，我沒有資格向你問責，那些 向你捐錢的人呢就 有資格向你問責了。 屌你老闆，幾下大把高真係， 咁呢啲蝦肉得唔得嚟㗎？ 蝦肉唔好嚟啊，好霉啊，因為你煲咗咁耐。 整爛啲魚網先咪要加錢嘅咩？ 你其實喂講真，人哋要本㗎啦，你省消費都要啊，大佬啊！ 我唔識嘅喎。 你冇扮嘢喎，僆仔。屌！ 但係呢個叫星撈。 我聽講有個撚人同我講，有個撚人同我講啊，佢有一次咧好撚戇鳩喎。咁係點咧？上到去之後咧，那個女仔就著咗個漁網絲襪喎。咁、那個撚樣咧就戇撚鳩鳩啦，諗住同佢除啦。佢話唔係㗎，俾你撕爛佢㗎。 哦， 係 喎。 係啊， 玩到啲搞笑啊！ 係啊，漁人作成本嚟㗎，俊。 係。 你明唔明啊？ O、okay, K， 有一個咧就話要放啲月桂葉，哦，係啊，都可以㗎，咁啊增加個香。 係係係，其實咧最好咧，如果用外國嗰個方法咧，就直情係用依一個士多，唔係士多啤梨，威士忌，用威士忌。 係啊。呢個叫星撈咧，就係、是、色圖老馬嚟嘅。係。整晚漁網絲襪要加錢㗎，超哥。 係啊，真係要加錢㗎。 咁自己帶絲襪上去得唔得啊？ 得。 著撚著翻佢再整啦。 你著啊？你咁撚肥著出去？ 唔使俾錢啊！肥唔使俾錢啊！ 你一係就自己帶一個一箱玩具水陪人哋玩咯，超哥。 我成日見到阿 Jessica 師噶，因為佢住我隔離嗰座噶，有時佢湊啲細路去玩啊嘛。 係係 係。咁但係你點樣睇到人哋有任神文咧？ 佢有一次撳錢咁啱排我前面咯。 哦。 佢著條好啲好短嗰牛仔褲咧。 係。 短到 你咁樣樣。你咁樣樣望。 變態。佢嗰條即係佢咧，好中意著嗰啲熱褲嗰啲鬼。係。上到個窿友咧，即係差唔多有揩有揩嘢咧，跌甩出落嚟。係係 係係。 咁咪見到 嗱，各位如果邊有識安子傑嘅，唔該將今日個 live tag 撚咗安子傑，等我減犀，跟住直成打撚死呢樣咁嘅資訊，你都係咁樣樣睇人哋嘅老婆， 唔係啊，黐線嘅撳錢嗰度大佬關咩事啊？公家地方嚟噶嘛， 啊OK 啦， 訂咗兩盒，多謝你啊， 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好啦，我哋咧要揾個地方裝起啲嘢先。好， 呢、 這 個 有 水啊，喂。 喂， 屌，唉，真係死 咩？吹水撲街啊！喂，屌你。M I H K 撲街，係撲街。走走走走 ，Excuse me， 我哋寫喺度啦。近嚟 MIHK 咧又多是非嘛，咁、我哋而家要咩啊？先人定先福啊？先福啦，你依家搞嬌我啊！先福永享祝某君，認住我。 真神超哥， 真神， 系啊， 我哋可以放得啦。